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应付完云拂衣的问话后，便拿着竹杖慢慢向门口摸索着走去。看着他的背影，云拂衣微微蹙眉，没有说话。坐在边上的胡宇说道： 副堡主，这二人出现在这里只怕不是巧合。那个小子倒也罢了，这个姓沈的看着是个瞎子，可瞎子怎么会到处乱走呢？说不定是冲着我们的标物来的。 你能看出来，副帮主就看不出来？ 我方才试过他了，他身无内力，也没听过我的名字，应该不似作为。总之今夜小心些吧，我本以为城中人多口杂，不进城反倒安全，如今看来这个办法也未必管用。 这标物里头到底装了什么稀世珍宝啊？自打咱们上路以来，已经先后有两批人来劫了，实力一批比一批强。从这里到健康还得南下走老长一段路呢，怕就怕标物中途有闪失，到时候丢了东西是小，砸了六合帮的招牌是大。 帮主下了死命令，无论如何一定要送抵健康。帮主先前传信他会赶去洛州与我们会合，到时候再一起南下。 他们这一行人人数虽然不多，却可称得上六合帮的精英，试想连云拂衣这个副帮主都亲自出动了，实力无论如何也弱不到哪里去。但即使如此，众人依旧不敢掉以轻心。听见帮主就在前方不远，胡言胡语都精神大振，又讨论起那两口箱子里究竟装了什么，值得帮里如此郑重其事。六合帮广布大江南北，这么多年来所接买卖不知繁几，他们押运的东西也曾有过皇宫里的宝贝，可也从来没见过上面如此重视。由副帮主亲自护送，帮主亲自来接，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回。胡言胡语师承龙门派，也是江湖上有数的高手，但他们毕竟还年轻，接连两波劫镖的人非但没有打消他们的斗志，反倒使他们更加跃跃欲试。与他们不同，云拂衣却暗藏隐忧。 无论如何，在见到帮主之前，我们还是提高警惕才是。 是。 是夜，郊外比城里更安静，静得有些瘆人了。小寺庙的夜里没什么娱乐，众人早早便睡下了。与沈乔他们同睡一张通铺的，除了胡言胡语两兄弟之外，还有两位六合帮堂主，武功都在胡言胡语之上，这样一个阵容放到江湖上去也是很可观的。陈功虽然不晓江湖事，可他也知道这几个人都很厉害，为了加入六合帮，他使出浑身解数，千方百计想和这几个人套近乎，奈何热脸贴了冷屁股，人家就是爱搭不理，对沈乔都要比对陈功亲切几分。几次下来，陈功也泄了气，躺在床铺上，一时愤愤不平，一时又觉得自己还不够诚心，等明日去跟人家说自己只求进六合帮当个洒扫打杂的，说不定对方就能同意了。脑子里胡思乱想，人自然也睡不着，翻了几回身，陈功便忽然察觉旁边几个六合帮众有了动静，他们的动作很轻又很快，披衣穿鞋眨眼功夫就不见了人影。陈功心里奇怪，也想起身去看看，旁边却忽然伸出一只手将他给按住。陈功吓了一跳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按住他的是沈乔。 别出去，就待在这里。 哎呀，我就开个门缝看看，不碍事的。 这话刚说完，外面就传来斥喝声与打斗声，陈功登时又紧张又兴奋。 哇，这些人好生厉害，今日起我可是离江湖又近了一步。 谁知手刚将门打开，他便觉得指尖一麻，整扇门轰然大开，气流如飓风自外面席卷而来。陈功来不及躲开，痛呼一声，人往后跌开，后腰撞在床沿，登时变成惨叫。但这还不是结束，下一刻他的喉咙被人牢牢锁住，对方在他手臂上轻轻一提，陈功就不由自主跟着飞了起来，视野一变，从屋内换成屋外， 陈宫惊恐地睁大眼睛，但他根本喊不出声。等到好不容易站定，便听见有人笑道： 三郎你傻不傻？这小子一看就不会武功，根本不是六合帮的人，你抓他做甚？ 什么？他不是六合帮的？他娘的，难怪我觉得上手这么容易，原来抓了个废物。 对方破口大骂，手上一用力，陈宫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觉得自己准要被杀了。此刻的他万分后悔刚才没听沈乔的话，安安生生躲在屋里，非要来看热闹。江湖尚且离他很远，生死却离他很近。短短一瞬，陈宫的脖子就传来剧痛，是喉咙即将被捏碎的征兆。然而片刻之后，想要杀他的慕容逊咦了一声，竟然撤手移开身形。慕容逊想要杀死陈宫的时候，早就知道屋内还有一个人，但他压根没把这两个小人物当回事，却没想到自己下手之时，那人居然还敢出手偷袭。竹杖轻飘飘，不带一丝内力，慕容逊本以为可以轻而易举拿住，谁知手刚碰到竹杖边沿时，后者却诡异地划开一下，敲向他后背的药穴。慕容逊不得不松开陈宫，往旁边避了一下。陈宫压力顿解，浑身发软，跪在地上咳嗽不已。 你是谁啊？ 我们并非六合帮众，也不是江湖人，只是正好在此地借宿一宿，与此地恩怨无关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放我等一马。 你是个瞎子？ 夜里光线不足，沈乔看不见慕容逊，只能判断他大概的方向朝那里拱手，却被慕容逊发现竟是个瞎子。小小一个出云寺，一夜之间风起云涌。纵使云拂衣早有预料，但今晚的情况依旧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衣袖卷起，他拍出一掌，人却往后飘去，姿势优美，仙气十足。旁人看来像是翩翩起舞，却绝想不到这一掌蕴含的力量有多大。对方双袖一扬一卷，轻而易举便化解了云拂衣的攻击。云拂衣却看得分明，从那双袖之中划出两片薄如柳叶的禅意刀，刀光一闪而过，旋即又消失无踪。可他凌厉的掌风同样也消弭无形。 此人武功竟如此了得，甚是可怕。 云拂花雨不留衣，不愧是六合帮的二把手。外人都说云拂衣是女子，恐为傀儡，说这话的人怕是没机会领教过云拂帮主的能耐啊。 无声气流伴随着这句话一并卷向云拂衣，后者脸色微变，不复打斗时的从容，双手掌印翻飞，形若莲花，真气瞬间筑墙而起，频频推出。两股气流相撞，云拂衣这才发现对方真气竟能变幻莫测，状若针尖，无孔不入，窥准空隙见缝插针。他的手掌一触及，便感觉阵阵寒气从皮肤渗入血肉，直入骨髓。想要撤手已然不及，对方分明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春江潮水一般层层叠进。云拂衣吃了暗亏，哪里还肯硬扛，宁可舍弃身前空门也要后退。待得落地时，他胸口已经有些闷痛，喉头一股腥甜，没有吐出反而咽下，若无其事。 阁下何人？ 放眼齐国之内，已经很少有人能接下我这一掌，你倒是有些能耐。 敢问阁下何人？ 你们现在在齐国之内，要将齐国之物运出国境，难道朝廷不能过问？今日之事，若六合帮肯将东西留下，我便不再与你们为难，保你们平安离开齐国。 你是齐国的人？你是慕容沁？ 燕朝覆灭之后，慕容一族辗转流离数个朝代。如今的慕容家主慕容沁虽也自诩慕容皇族后裔，却已俨然是齐朝爪牙，为齐帝高纬效力。只因有齐国第一高手的名声在外，旁人为了讨好他，当面对他诸多恭敬奉承。换作平日，就算慕容沁来了，云拂衣也不惧与他一战。但眼下对方明显是冲着自己押送的物品而来，势在必得，那就意味着 刘青崖和上官星辰呢？ 刘堂主和上官堂主都在襄王里护卫彪武，应该不至于。 没想到慕容家主堂堂齐国第一高手，竟然连偷袭也要带着手下，传出去未免让人笑话。 云副帮主都亲自出马了，我又怎敢妄自尊大？更何况今夜此地还不止我们，何方鼠辈隐匿暗处，还不现身？ 这话一出，四周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回答他。云拂衣皱眉，想起至今没有出现的寺庙住持和那两个小和尚，也不知他们是被吓晕了，还是另有变故。倒是那头被抓去搜查的慕容逊和拓跋良哲，抓着沈乔和陈宫以及六合帮那两个堂主回来了。 家主，那箱子里都是些杂物，没有我们要的东西。 拓跋良哲一边说着，一边将陈宫狠狠灌在地上。来的路上，陈宫一直痛叫呻吟，对方嫌他吵，便将他哑穴也点了。此时陈宫连叫都叫不出来，满面痛苦扭曲。沈乔的待遇稍好一些，也许是他之前露的那一手让慕容逊有些忌惮，对方还牢牢制住他的肩膀。刘青崖和上官星辰这两个平日也算威风八面的六合帮堂主，此刻直接被点了周身大穴，形状狼狈，满面颓败，却硬是咬牙不肯吭声。慕容庆看了他们一眼，说道： 云副帮主若还在乎你手下这几个人的小命，就将东西交出来。 慕容家主无非是想要我们此行的标物罢了，那两口箱子就在刘堂主他们的厢房内，你带人去拿走吧，技不如人，我自然没什么好说的。 你那两口箱子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，还当旁人都是傻子不成？真正的标物，只怕是被你随身带着，片刻不离吧。 此话一出，连六合帮的人都惊讶地看向云拂衣，难道真正的标物果真在云拂衣身上？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